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曼宁。今天是2021年12月25号星期六，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疫情防控措施新调整，让离京流京群众都能安心过年。 京城京市，我们来关注今天起北京市新生儿的住院医疗治疗费用可以在院实时结算。 应对降温，北京市政府网启动尖峰锅炉补充热源。 国内方面来关注，昨晚老挝发生6.0级地震，我国云南广西多地震感强烈。 明年春运1月17号开始，预计客流量较去年增长超过1倍。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您将会听到拜登签署法案禁止进口新疆产品，外交部回应完全是恶意诋毁。 8点10分，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防止电视剧注水，广电总局发文要求电视剧结尾开头重复不得超过30秒。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来参与节目，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曼宁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北京市昨天召开了265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对首都防控政策做出了调整。 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立足首都安全和市民群众身体健康需要，坚持科学精准，不搞一刀切，不层层加码，在减少人员流动、减少人员聚集、加强服务保障方面，对首都防控政策措施进行了调整。 调整的目的只有一个，也就是从严从紧，筑牢首都疫情防控的屏障，最大限度降低聚集性风险，最有效地切断新冠病毒的传播链条，把疫情的可能影响降到最低。 在减少人员流动方面，提倡市民群众就地过节，特别是不前往14天内有新增本土病例感染者的县，非必须不前往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的介绍。 国内人员流动更加频繁，进出京将迎来高峰期，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一是提倡市民群众就地过节，二是对高校学生、务工人员等具有较强出京需求的群体做好运力保障，推行有组织购票、点对点运送等方式，最大限度保障安全便捷出行。三是鼓励有生产任务的在京单位推行弹性休假。四是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五是严格控制在京举办全国性会议、培训等活动。六是加强进出京旅游管理，七是有序安排师生离返京工作，错峰开学返校。 同时呢，发布会上还要求自驾游要审慎的选择目的地，暂不恢复进出京跨省团队游以及机票加酒店业务，继续暂停出入境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业务。在减少人员聚集方面，北京市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徐和建的介绍。 一是按照非必要不举办原则， 严控庙会、文艺演出、展销促销等大型活动。二是倡导线上团拜，最大限度压减线下年会、茶话会、联欢会等活动场次和规模。三是提倡喜事缓办，丧事减办，宴会不办，提倡家庭聚餐聚会不超过十人。四是坚持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按75%限流开放公园、景区、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美术馆、网吧等场所，因地制宜控制瞬时流量，社区棋牌室继续暂停开放运营。五是商场、超市、批发市场、餐饮机构、宾馆、酒店等严格落实测温扫码、通风消毒等疫情防控措施，做好有序排队和场内外客流疏导，适时采取限流措施，防止扎堆聚集。六是宗教活动场所采取实名预约、总量控制、入场检查、分时限流等措施，压减进香、祈福等活动，严防人员拥挤。 另外，在最大限度防范疫情传播风险的基础上，统筹安全与民生需求，全力加大节日服务保障力度，将不断增加市民核酸检测服务供给，扩大24小时核酸检测点的覆盖面，动态更新发布检测电子地图，让市民群众少跑路、少等待，尽可能满足应检尽检、院检尽检需求。 北京市将继续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加强免疫，提高6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稳妥开展3到11岁人群疫苗接种，保持节日期间疫苗接种服务不断档。 要进一步加大网络、电视、广播等文化节目投放，创新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线上参观游览的形式，增加冬奥知识宣传、冰雪项目体验、体育赛事直播等内容，丰富市民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 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畅通物资供应绿色通道，确保价格稳定、供应充足。同时，试勤增加公交地铁车次，开行假日专线，科学控制满载率，便捷市民群众安全出行。 同时，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任崔威表示，对进返京人员严格实行北京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远端查验，严格实行列车途中查验，在列车进京前对所有旅客100%查验北京健康宝，对北京健康宝非绿码的进京旅客劝导其在京外车站下车。进京列车突发疫情或发现高风险人员乘车，就地就近做好应急处置。 值得注意的是，调整后的防控策略在遵循从严从紧主基调的同时，充分考虑并保障两节和冬奥会期间市民正常的出行和生活需求，彰显防控力度，体现北京温度，让流京离京的市民群众都能够安心过好年。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事，来关注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于2022年3月5号在北京召开。 日前召开的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64次主席会议决定，建议全国政协13届5次会议于2022年3月4号在北京召开。 为进一步减轻新生儿出生之后在院期间可能发生的医疗费用垫付压力，北京市医保局印发通知，从今天起，父母一方为本市户籍的新生儿出生之后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只需要缴纳自付费用，无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 现行的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婴幼儿亲属需持孩子户口簿、出生证明等材料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后发生的医疗费用可实时报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前发生的医疗费用，个人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后再手工报销。 新政策出台之后，父母一方为北京市户籍的，孩子出生6个月之内，可由孩子亲属向住院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申请实施结算备案，并签订参保承诺书，实现住院医疗费用实施结算。备案需提供婴幼儿父母本市户籍户口簿、身份证等材料。婴幼儿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备案当次及以后的住院医疗费用，可按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住院标准享受报销。 婴幼儿备案实行住院医疗费用实时结算之后，亲属应及时为婴幼儿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手续，并按照缴费标准一次性缴纳相应年度的医疗保险费。婴幼儿出生满6个月后没有办理参保缴费的，不再实行住院医疗费用实时报销。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开考，今年将有15.4万考生在京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北京教育考试院明确，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准进入考场参加当科考试。 除了常规要求之外，这里呢要提醒各位考生的是啊，所有在京参加本次考试的社会考生和跨校参加考试的在校生，还要提供本人考前48小时内，也就是12月23号含以后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才能够参加考试。 那么在今天参加考试的考生当中，自然也包括了通州区宋庄镇的考生们。自从宋庄华清华市出现一例新冠核酸阳性病例之后，那里就实行了管控措施。为了保证考生的顺利复考，通州区昨天晚上通过闭环转运的方式接出25名考生前往封闭考场参加考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记者在晚上10点整来到华清华市管控区西门外，见到该区域都用蓝色围挡进行了隔离，同时有联防治安人员实时巡查。在一墙之隔的华清华市内，通州区120紧急救援中心的救护车已经待命，分批转运需要外出参加考试的学生。救援中心办公室主任高学伟告诉记者， 他是25、26、27、284天，然后就是分每天有不同的考场、不同的考试，就是有的考生考2天，有的考生考4天。 乘车外出的考生将在特定的隔离点参加考试。高学伟说：“ 我们现在把这些考生全送到一个指定的隔离点， 然后等他们考完试之后呢？ 考完试之后，可能有的考生还要回到他那个原来的隔离点去继续隔离。 转运过程也严格按照防控规定实施。”高学伟说：“ 然后我们是根据那个第8版的防控规定也是。”像这个转运原则，根据2级防护去转运。我们那是负压车，后边是一个相对封闭负压的环境。 就是咱们转运多少人？ 目前是25个。 25个人 啊。 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在北京市疫情防控发布会上表示，结束艺考之后，相关考生具体能否离京，将以后续通知为准。 为应对本轮大风降温，京能所属北京热力集团目前呢已经启动11台尖峰锅炉为市政热网补充热源。市城管委也向各供热单位发出预警通知，要求合理调节供热系统，确保气温下降，室温不降。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从这个观火孔里就能看见锅炉的火焰燃烧的情况，它是根据外网的运行工况进行调整。需要我们对大网进行补热的话，然后我们启动尖峰锅炉。 京能所属北京热力集团西马供热厂的2座尖峰锅炉24号早上6点启动。热力集团马家铺供热服务中心副主任李维介绍说， 它启动以后整体来调整北京市的东部热网的工况。从现在看，我们现在尖峰锅炉的供温呢是106度，能保证居民家中的室温达标。我们接到集团的总调的指令，对温度跟流量进行调节，保证市政大网整体的运行工况。 北京热力集团供热生产部经理王佳明告诉记者，目前城市热网运行平稳。截至记者发稿时，热力集团已经启动了11台尖峰锅炉，其他锅炉房也增加出力，及时补充因为低温造成的热量损耗。另外，应对25号可能迎来的本采暖季最低气温，各部门也做好了应急预案。 城热网最冷的时候供热量大概在78万即焦到80万即焦，如果按照我们的供热能力来讲呢，城热网可以保到-12.5度。 市城管委供热办副主任胡迪介绍说， 我们也向全市的供热单位发布了降温预警通知，要求供热单位根据这次的降温情况及时的提前升温运行，确保居民家中室温达标。 来自北京公交集团昨天的消息， 从明天首车到2022年3月31号末车，途经国家体育场北路、大屯路的82路、311路、319路、379路、450路、466路、484路、695路等8条线路，将采取临时调度措施。具体线路调整，请您登录相关网站及时了解情况，以免耽误您的出行。 从2019年2月1号开始，北京启动了为期3年的新一轮节能减排促消费政策，补贴政策将在2022年1月31号结束。按照补贴政策呢，符合条件的北京消费者购买电视机等15类节能减排商品，可以获得北京市政府8%到13%的节能补贴，单件最高可补贴800元。 研究表明，一台节能空调每年节电大约200度，减碳约300公斤。绿色节能家电的普及已经是大势所趋。从消费者的反馈来看，节能补贴政策以来，消费者在购新家电和新家电换新的时候，都首选了节能的产品。一方面是这些产品节能节电，另外一方面补贴政策让节能产品在价格方面占据一定优势。 那么哪些人可以享受到补贴呢？他们包括了北京市户籍人员、驻京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持有有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或北京市工作居住确认单的非本籍本市户籍人员，持有有效北京市居住证或北京市居住登记卡的非本市户籍人员，本市公安机关认可的其他享受本市户籍同等待遇人员等。 来自北京市住建委、市规资委的消息，新修订的2021版导则提出，中心城区新建项目执行差别化面积标准，含18层及18层以下的住宅建筑套型总建筑面积不大于95平方米。 要求18层以上的住宅建筑套型总建筑面积不大于100平方米，其他区新建项目套型总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120平方米，严格限制套型总建筑面积在60平方米以下的套型比例。 相比修订前的版本，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中心城区共有产权房的套型总面积不再一刀切地限定在90平方米内，而是划分出了18层以上和18层以下2种情况，且套型总面积上限都有了适度的提高。 对于青年朋友更青睐的图书馆和健身馆，2021版导则提出，鼓励在规划社区文化设施和室内体育设施配套指标内，因地制宜地设置图书馆、健身房等公共交流、学习、健身等场所，按照不小于100平方米的规模配置，与项目周边服务设施共同形成丰富的生活场景。 对于儿童和老人更青睐的活动、休憩等室外设施，2021版导则提出，应满足老年人及儿童安全使用需要，宜设置在向阳避风处。从发布之日起，新取得建设用地使用产权的共有产权房项目将按2021版导则来执行。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3，在老挝发生6.0级地震，距离我国边境线最近只有4公里。随后还发生了2次较大规模的余震，我国云南、广西多地震感强烈。 地震发生之后，云南多地消防救援支队迅速启动跨区域地震救援预案，已经调集普洱、版纳消防救援支队42车、204人，携带72小时自我保障物资以及生命探测破拆起重、支撑等装备器材和7头搜救犬赶赴救援。 云南省其他支队也已经在营区集结待命，当地震局呢正密切的这个监控相关的情况，目前呢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昨天表示，据初步预测，2022年全国春运的客运量较2021年将有大幅度增长，预计整个2022年春运量将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以上。 2022年春运将从明年的1月17号就开始了，到2月25号结束。一共经历40天的时间，今年春运呢又叠加了北京冬奥会，之后呢还将会召开全国两会。春运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目前相关14个部门和单位已经成立春运工作专班，做好春运疫情防控、运输保障、安全监管、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 来自西安市昨天的消息，针对西安全市实行严格的限制人员流动管控措施，当地疾控中心回应，目前西安市实行全市封闭管理，第一轮核酸筛查在封控区外发现了新的阳性病例，病例分布区域扩大，出现了社区传播， 并且经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病例轨迹复杂，涉及范围广，密切接触者和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判定追踪难度大，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同时呢，引起这次疫情的德尔塔病毒变异株传染力强，传播速度快，待机间隔时间短。鉴于这个病毒特点，我们必须与病毒全力赛跑，只有目前尽可能减少人员流动聚集，让城市慢下来，才能最快地阻断病毒传播。 此外，这次疫情呈现隐匿传播的特点，因为很多阳性病例初期的症状表现不是很明显，患者容易忽视个人的身体状况，以至于在不经意间造成快速传播。为了尽快发现潜在传染源并进行及时的隔离治疗，最大限度地保护西安市民的健康，所以综合研判之后进行了提及管控。那么西安市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李志的报道。 西安的大街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车已经多了，人员也多了起来。因为根据规定呢，每家每两天呢可以安排一个人外出采购。发布会上呢，疾控中心呢也对此提出了一些提醒，市民呢一定要就近购买生活物品，另外呢不要聚集，采购完物品之后呢应该尽快的回家，不要在外长时间的停留。另外呢，就是西安又新增了41个中风险地区，这样呢西安已经有一个高风险地区和111个中风险地区，整个防疫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今年研究生考试的问题。今年的研究生考试呢，陕西一共报名的人数是17万人，其中呢有13.5万要在西安进行考试。在疫情之下，省市也是协调制定了很多的这个政策来确保考试的顺利进行。对处于封闭区的这些考生呢，会由政府部门统一协调网约车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接送服务。考生在考试期间乘坐这些网约车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出行的困难，也可以及时的向路边的交警求助。对于管控区的考生呢，可自驾车往返考点。在防范区的考生呢，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自己往返考点了。根据西安市公交部门的一个前期的了解呢，西安市涉及的考点一共有34个，途经的公交线路呢有137条。目前呢，他们已经是做好了50%承载率的这么一个规定，要求发车的间隔不超过15分钟，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安全地到达现场。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点呢，就是从23日开始呢，西安市已经遭遇了新一轮的降温降雨的天气，最低的温度将达到-8度，而且这个低温天气呢将持续一周以上。那如何应对呢？今年的这个采暖期呢，西安市有71家的这个集中供热的企业，集中供热的面积在3.3亿平方米。目前呢，1200多台的供热机组和4000多交换站呢正在全力的运行。为了保证这个疫情期间的这个供暖呢，供热部门他们保证24小时的轮岗不休息，来确保老百姓能够温暖的过冬。 再来看来自黑龙江昨天的消息，黑龙江公布陆地边境口岸城市范围及绥芬河市、东宁市、抚远市、同江市、密山市、饶河县、嘉荫县、罗北县、爱辉区、逊克县为陆地边境口岸城市。 黑龙江省要求到2022年3月15号，离开这些口岸城市需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关人员要认真遵守疫情防控要求，配合有关部门和单位查验核酸检测证明。如果没有履行疫情防控义务，造成传染病传播扩散，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呢，虎林市、孙吴县、呼玛县、漠河市比照上述陆地边境口岸城市，加强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 为推动养老保险机构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更好服务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建设，银保监会昨天发布通知，要求养老保险机构应定位为专业化养老金融机构，进一步突出养老特点，优化养老财务规划、资金管理和风险保障等服务，重点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养老保障管理和企业职业年金、基金管理等体现养老属性的业务。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冷了，寒风刺骨哈。 哎、今天早上比较冷的 啊，还会出现降温吗？今天？ 今天跟昨天气温呢不相上下吧，应该说还是天气比较冷。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啊，曾经郊区气温呢都是在-10度到-11度的样子，西部、北部、深山区啊，气温都低于-15度。应该说呢，咱们都能感觉到天气比较寒冷。 嗯， 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主要还是受这个强冷空气影响，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呢有6到7级。尽管太阳光照不错，由于这个冷空气势力比较强啊，气温呢很难回升。 嗯， 预报最高气温也就是-4度，与昨天最高气温呢差不多。天气呢依然是寒冷，目前呢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还有寒潮蓝色预警这个信号之中。所以呢今天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防风防寒应该是咱们防范的重点。 嗯， 那么今天夜间呢还是晴天，偏北风呢有3级左右，山区阵风呢还有6到7级。最低气温预报啊，平原地区-11度，山区呢将下降到-14-15度。天气啊可以说是寒冷有加。 嗯， 那么出行的朋友重点是要防寒保暖。那么未来3天呢，北京都是疫情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呢略有回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最高气温预报是-1度。 嗯， 下周一下周二呢预报的最高气温是-6度和-4度，夜间最低气温呢都是-8-9度。 嗯， 可见未来3天吧，这个天气呢虽然说白天有所好转，但夜间呢还是寒冷，这个还是比较寒冷的。 嗯， 咱们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 嗯， 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6-7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 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风大天寒，登山指数为5级，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京城北风强劲，气温在0度以下，不适宜洗车。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你的多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多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书友积分真情回报，2022年1月1日至2月28日，北京读者卡内积分满100分，可凭卡至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图书大厦兑换电子购书券，详见各店海报。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我是主播曼宁，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拜登签署法案禁止进口新疆产品，外交部回应完全是恶意诋毁。 中国驻美使馆回应利博案，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 8:10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长白山景区首通高铁，北京出发7.5个小时就能到达。 防止电视剧注水，广电总局发文要求电视剧结尾开头重复不得超过30秒。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曼宁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进入国际视线，当地时间12月23号，美国将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签署成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作出回应称，该案罔顾事实真相，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 所谓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完全是反华势力炮制的恶毒谎言。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举世公认，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有目共睹。美方反复借涉疆问题造谣生事，实质是打着人权的幌子搞政治操弄和经济霸凌，企图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中方正告美方，利用涉疆问题搞阴谋诡计，阻挡不了新疆各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步伐，阻挡不了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美方行径完全违背市场规则和商业道德，只会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扰乱国际贸易秩序，损害美自身利益和国家信誉，纯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赵立坚指出，美国自身劣迹斑斑，就人权问题指责抹黑中国是滑天下之大稽。美国是贩卖人口和强迫劳动的重灾区，近5年来，每年被贩卖到美国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10万。 赵立坚说，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原住民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早已构成事实上的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这两顶帽子还是美国留着自己戴最合适。 他强调，涉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奉劝美国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利用涉疆问题散布谣言，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中方将视形势发展做进一步反应。 此前一天，英特尔公司就致信供应商禁用新疆产品发表了道歉声明。声明谈到，公司初衷是为了合规合法，并非他意或者是表达立场，对于给中国客户、合作伙伴和公众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表示，希望有关企业尊重事实，明辨是非。新疆的民众勤劳勇敢，新疆的产品质量优良，个别企业如果选择不用，也是他们的损失。 针对日美制定联合作战计划草案应对台湾突发事态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表示，我们对此密切关注，要强调的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和干涉中国内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据报道，美国哈佛大学利伯教授近日被美方判为有罪，罪名是他在与我国的千人计划关系的问题上撒谎。对此，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司法部门以打击经济间谍为名迫害科学家、破坏中美正常科技交流的行径，已经引起了美国国内有识之士的广泛质疑。中方敦促美国倾听美方界各界的正义呼声，停止错误做法，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和促进两国正常科技交流与合作。 发言人说，中国千人计划的目的在于促进科技人才全球流动，鼓励和推动国际创新的合作，与世界其他先进国家推进国际间科技创新合作所启动的人才计划和相关措施无本质不同。 千人计划尊重科学家，尊重科学知识，尊重保护知识产权。中方坚决反对一切污名化千人计划的说法和行径，支持和拥护科学知识和人才全球流动的本质属性。 发言人表示，有媒体称利伯案的判决是美国政府中国行动计划的一次胜利，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是对公众的严重误导。按照美国政府的阐述，中国行动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所谓的经济间谍行为。然而，根据美司法部公布的消息，利伯的定罪是因为虚假陈述和税务相关问题，与经济间谍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再来看昨天我们报道了韩国前总统朴槿惠31号将特赦出狱的消息。对此，朴槿惠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做出这一决定，对此深表谢意。 朴槿惠表示自己会专注于治病，并尽快向国民亲自致谢。他还说，等恢复健康之后会尽快见见家人，而在住院期间将不会接见包括政界人物在内的任何人。那么，韩国国内对于朴槿惠的赦免反应如何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唐鑫的报道。 关于朴槿惠的赦免呢，并不是突然之间就决定的。实际上，在朴槿惠最开始遭到弹劾、被判入狱，然后一直服刑至今等等这几年的时间当中，可以说韩国社会包括韩国政界一直呢是有要求赦免她的声音。我们知道韩国宪法赋予总统赦免的权利，韩国呢过去也是多次有这个实施赦免的经历，也有过赦免因为犯罪入狱服刑的这个前总统例子。但是对待朴槿惠的赦免，我们看到文在寅政府呢最近几年可以说一直是比较谨慎的。那么在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呢，文在寅本人还有包括韩国政府的一些有关部门其实态度也都是比较低调的。我们看到文在寅本人呢也曾经回应说，关于朴槿惠的这个赦免在相关司法程序完全结束前是不会做出考虑的。这个呢是文在寅一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看到朴槿惠案件的这个法律程序，那么也是直到今年的1月份才最后的走完。韩国最高法院呢在今年1月做出了终审的宣判。那么在最终这个宣判之后，可以说直到最近关于赦免朴槿惠的呼声也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按照文在寅的说法，那么只有在相关的这个司法程序结束之后，这个问题呢才会被考虑。所以呢虽然之前一直是有要求赦免朴槿惠的声音，但是呢一直到包括今天为止，我们看到文在寅政府那么始终呢没有是什么具体的回应或者是提前的铺垫，而是呢在今天突然宣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因此呢虽然说赦免前总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而且呢也有很多人预计说那么朴槿惠早晚也会被赦免出来，但是这个消息呢在今天突然出现呢还是让人们有一些这个措手不及的。关于赦免的原因呢，刚刚新闻当中也提到，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我们看到韩国政府也在这个公告当中表示说，那么考虑最多的就是朴槿惠的身体的状况。那么在韩国舆论的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朴槿惠在服刑期间也是数次到医院就医，并且她有这个常年的腰疼还有疾病，最近呢还出现了一些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另外呢目前我们看到朴槿惠呢也是在入院接受治疗的过程当中，那么最近呢还传出来说他这个遭遇口腔问题的困扰，甚至呢一度无法咀嚼，要靠每天吃粥来度日等等。朴槿惠的这个代理律师呢也是经常的在媒体面前表示说对于朴槿惠身体的担忧。因此呢这一次31号零点 赦免生效之后，那么外界估计呢，朴槿惠也将会在医院当中迎来这一时刻。但是朴槿惠是否会立刻的离开医院，还是要继续的接受治疗？那么如果离开的话，要去哪里停留居住，目前呢都还不清楚。另外呢，我们看到韩国娱乐还关注到的一点，就是这一次文在寅政府宣布赦免朴槿惠的时机，那么是在呢文在寅最后执政的这个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可以说呢，未来朴槿惠的这次的这个赦免对于韩国未来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各方面是非常的关注。 朴槿惠现年70岁，2013年到2017年任韩国总统。2017年3月10号，韩国宪法法院通过了针对时任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朴槿惠被弹劾罢免，失去司法豁免权。同月31号，法院批准逮捕朴槿惠，他随后被关押在首尔看守所。 此后呢，检方以涉嫌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违反选举法和违反国家情报机构相关法规等多项罪名起诉朴槿惠。2019年4月17号，朴槿惠开始服刑，目前已经被羁押近4年0.9个月，是韩国坐牢时间最长的前总统。 23号，有网友表示，自己乘坐的美国达美航空 DL287号航班在赴华航班在俄罗斯边界上突然返航，导致机上大批中国乘客无法按计划回国。上海浦东机场相关负责人证实，该航班确实没有进入浦东机场。 那航班信息显示呢，这个航班22号从西雅图起飞，经俄罗斯边境上空之后呢折返，23号早上8:31重新降落西雅图，并且呢后续航班都被取消。对于返航的原因，这名网友在帖子当中表示，不排除此举是机组人员希望能够尽快的回家过个节，才上演了这样一出好戏。 同时有网友表示，飞机上有许多美国留学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签证已经过期，加上很多人的防疫健康码也面临过期。美国负责处理防疫码以及签证等延期工作的部门正在休假当中，机上许多乘客都将被迫面临非法入境的局面。 目前呢，机上乘客们仍在机场就此事进行协商，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公开资料显示，达美航空成立于1928年，2008年与西北航空合并，是美国第三大航空公司。 再来关注日本方面，位于日本冲绳县的美军汉森营地近日爆发了新冠病毒的聚集感染。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23号证实，除了这个营地之外，还有其他驻日美军人员没有在赴日前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根据报道，美军做法令日本入境防疫出现漏洞，但是呢，面对在日本国内享有特权的美军，这个日本政府并不能够要求美方执行彻底的防疫举措。 截至23号，位于冲绳县的驻日美军汉森营地报告232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至于他们是否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日方正就检测问题与美方做最后协商。 驻日美军营地爆发的疫情已经传染给日本雇员。冲绳23号报告新增4例日本人感染奥密克戎病毒的毒株的病例，包括3名在美军基地工作的雇员和1名不满10岁的儿童。这名儿童的家人呢，先前感染新冠。目前，冲绳关联美军基地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人数已经增加到了10人。 再来看缅甸昨天的消息，昨天上午8:30左右，一架从缅甸仰光飞往克耶邦垒固机场的缅航客机遭遇了当地民间武装火箭弹警告袭击。遇袭时飞机正在准备着陆，所幸火箭弹没有击中飞机，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机场跑道及建筑损坏。 当地人士称，袭击者发射了4枚火箭弹，分别落在机场以东和东南方向2000米处。当时呢，这个客机上乘坐有64名乘客，8:55这架飞机又搭乘38名乘客返回了仰光。 另据了解，当地民间武装在一个月以前就曾经发出了袭击警告。他们认为缅甸的飞机、缅航的飞机是在军方运送武器和弹药来提供帮助的。 近来呢，缅甸国内战争不断，漫长的补给线正是缅军的弱点之一。缅甸各地民间武装也将矛头对准了缅军这一弱点。今年12月4号，活动在石阶省南部的民间武装组织就宣布设立检查站，对装有与军政府有关物品的运输工具进行扣留。 再来看尼日利亚卫生部门，当地时间22号，在首都阿布贾郊区的一个垃圾填埋场集中销毁了由欧洲国家捐赠、已经过保质期的超过1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尼日利亚国家初级卫生保健发展司发展局局长舒艾卜当天在销毁活动仪式上表示，卫生部已经从全国各地回收了超过106万剂到11月过期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予以集中销毁。 他表示，这些由欧洲国家捐赠的疫苗运抵尼日利亚时就已经快要过保质期了，但是由于当时新冠疫苗极度短缺，尼政府不得不接受。目前尼日利亚全国仍然有一些剩余保质期较短的疫苗，给政府的疫苗分发和接种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尼日利亚卫生部日前发表声明说，当前许多中低收入国家都与尼日利亚一样接受过临近过期的新冠疫苗。声明呼吁新冠疫苗的捐赠方在决定捐赠疫苗之后，应尽早的启动相关程序，以便受捐赠国家和地区收到剩余保质期较长的疫苗，以避免浪费。目前呢，尼日利亚政府已经不再接受剩余保质期短的新冠疫苗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哈，以后去长白山可以坐着高铁去了。昨天呢，首条通往长白山的高铁新建敦化至白河铁路客运专线开通，长白山地区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去长白山的路途不再折腾，从北京朝阳站出发7.5小时就能够到达目的地了。 敦白高铁穿越原始森林，直达长白山脚下，被誉为森林高铁。新建的长白山站位于长白山景区腹地，车站站房整体建筑曲线借鉴了长白山的山体轮廓。站在候车大厅的落地窗前，就能看到大片的原始森林。最近的树木离窗子只有12米，因此长白山站也被称为一座建立在森林里的高铁站。 敦白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沈阳至佳木斯通道的组成部分，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起点位于敦化市，终点位于有着长白山第一镇美誉的二道白河镇。那敦白高铁的通车呢，对于促进长白山地区的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包括带动全域旅游冰雪经济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局长介绍说，敦白高铁开通之后，长白山会与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等高铁沿线城市对接，极大缩短往返长白山的路程时间。预计长白山景区年接待游客将达到1000万人次。 那么如果说觉得长白山太远太冷，没关系，咱们家门口也有不错的这个冰雪旅游目的地。昨天呢，2021丰台冬季欢乐游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以冰雪迎冬奥、欢乐游丰台为主题，将为游客带来内容丰富的冰雪温泉活动项目。 如果您想体验冬奥冰雪项目，可以去北京世界公园看看。这里正在举办丰台区第7届欢乐冰雪季暨北奥探梦冰雪嘉年华活动。您不仅可以参与冬奥冰球、冰壶、花式滑冰等体验的项目，那了解冬奥会的历史知识、冬奥项目知识，还可以体验雪地卡丁车、全地形坦克车等22项冰雪游乐项目。 如果想要去体验冰火两重天，不妨呢去南宫旅游景区逛逛。目前第10届南宫温泉冰雪嘉年华已经开幕了，您可以体验直线坡道加 S 型坡道等多种的雪圈玩法，开启雪地赛道模式，感受获胜的喜悦。游玩冰雪之后呢，还可以到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去泡泡温泉。 我们再去通州看看。记者昨天从通州区了解到，目前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的日均客流量大约为1.5万人次，园区2期的谋划建设已经启动。 建成后呢，预计环球影城的客流量将由现在的每年1200万人次以上，1200万人次上升到3500万人次，翻了将近3倍哈。未来呢，通州区将会充分的利用北京环球影城外溢效应，建设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街区。同时呢，全区还将会挖掘现有存量低端住宿供应潜力，并且呢，研制制定这个乡村民宿和精品酒店扶持奖励办法。 另外，明年5月1号，副中心绿心城市森林公园内，一座建筑面积大约6600平方米、5层高的网球主题酒店也将对外开放。14五期间，副中心还将建设一座国家级植物园。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一个现象啊。 为了混时长，部分电视剧每集的结尾和下一集开头呢，可能会有不少的相同的画面啊，以后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在官网是公示了一份电视剧模板制作规范，其中提出常规剧集正片时长不少于41分钟，其中片头不超过90秒，片尾不超过180秒，前情回顾和下集预告的时长不计算在正片时长内，而且原则上不得超过30秒。 另外呢，针对演职人员在署名时抢 C 位的现象规定要求了，制片人应该在与演职人员签署聘用合同时就署名问题进行沟通和约定，规避争排位等等这些署名纠纷的发生。对于外籍演员或者工作人员呢，应该添加他的国籍标注，港澳台地区的演员或工作人员应该添加相应的区域标注。 还是和电视剧有关。再来看，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在新召开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重大主题节日创作推进会，部署推进2022年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重大主题节日创作。其中我们这十年、冰雪之名、时间的答卷第二季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其中我们这十年采用了编年体叙事手法，从十个不同主题选取典型人物进行艺术加工与创作，讲述了2012到2022这十年间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冰雪之名呢，是以中国和冬奥的40年为主题，剧情分为上下两篇，讲述了一家三代人的冰雪情缘。党史节目《时间的答卷》第二季讲述了8位功勋人物与时代同步，大胆追寻梦想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 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由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主办的2021艺术新作暖冬主题影展近日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开幕。松泰佳导演的新作《拉姆与嘎贝》作为开幕片进行了放映。 导演松泰佳2018年的自编自导的电影《阿拉江瑟》获得了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出色的文学修养和视觉把控力使他受到了大众的关注。 《拉姆与嘎贝》讲述了两名相爱的藏族男女因办理结婚证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展现了藏地文化中一类特殊的女性形象。拉姆在藏地文化当中是坏女人的意思，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她的许多特征被赋予了新的女性魅力，这也是松泰佳希望与观众讨论的内容。 冬暖主题影展呢将会持续到明年的1月4号，像《沐风姑娘》《你好，朱峰》等影片将会陆续亮相，丰富北京影迷的文化生活。 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日本男子花滑名将羽生结弦近日呢在全国花滑锦标赛的赛前公开训练当中首次完成了跳跃难度最大也是史上无人做过的阿克塞尔四周跳，突破了花样滑冰的历史。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楚燕的报道。 两届冬奥会男子单人滑冠军羽生结弦创历史地完成了阿克塞尔四周跳，此前世界上没有任何花样滑冰运动员能够完成这一动作。羽生结弦在训练中挑战了3次，最后一次成功单足落冰。在训练后接受采访时，羽生结弦表示，完成阿克塞尔四周跳就是自己的使命。 未来想要去参加北京冬奥会，所以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比赛。虽然觉得很累，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跳跃，完成这一切是我的使命。 对于阿克塞尔四周跳，执教超过半个世纪、带出冰王子普鲁申科的俄罗斯花滑教父米申曾经断言，以目前人类的身体素质发展情况来看，他的有生之年是没有任何选手可以完成的。而就在昨天，拖着伤病的羽生结弦打破了这一断言，实现了人类花滑历史上的突破。这也意味着羽生结弦有望在全日赛甚至冬奥会上使用这个超高难度的跳跃动作，从而为实现奥运3连冠添砖加瓦。而对于是否会出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羽生结弦给出的回复是，这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意愿，而是这次比赛的成绩。 如果我所追求道路的终点是冬奥会，我现在必须尽全力去争取。 目前全日本花样滑冰锦标赛正在进行时，阿克塞尔四周跳能否再次亮相，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文艺资讯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啊，继实体文创产品频频出圈之后，部分博物馆的文创开发也踏入到了数字科技领域，试图用更为年轻化的方式吸引公众。近日呢，湖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河北博物院接连把 看家国宝做成了数字藏品发售，上万件库存被抢购一空。 数字藏品是指将特定的作品和艺术品用区块链技术生成唯一数字凭证，在保护其数字版权的基础上，实现真实可信的数字化发行、购买、收藏和使用。它可能以数字图片、音乐、视频、3D 模型、数字纪念品等多种形式出现。 咱们举个例子啊，像前不久的这个河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长信宫灯就化身为 3D 数字藏品，限量10000件，在支付宝发售，每件19.9块，上线不久就宣告售罄了。文史爱好者肖东说了，它不是一张简单的图片，你可以打开这个页面，能看到长信宫灯悬浮在手机屏幕上，能放大，还能无死角的把玩啊，能够看到很多在展厅里看不到的细节。 河北博物院副院长赵志良也表示，数字藏品呢是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新形态。数字藏品把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以及更年轻的体验方式传递出来，是一次重要的突破，是促进文化产业价值和商业价值活起来的载体。 赵志良认为啊，年轻一代是拥抱数字技术的主流群体，又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被年轻人认可的博物馆数字文化产品呢，将会成为博物馆的一个引流的利器，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博物院。 那么一个让年轻人感到深度互动的文创产品能带来多大的号召力呢？数据显示，2019年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销售额不过100多万元。2020年，尽管受疫情影响，文创产品的销售额仍然达到了800多万元，而今年已经突破了4000万元。这一成绩背后，得益于去年12月走红的考古盲盒。河南博物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史自强表示，仅今年一年，考古盲盒这一单品就带来了3000万元的销售额，占河南博物院总营业额的3/4。 对于未来的数字藏品呢，文物爱好者们也有自己的期待啊。肖东表示，他期待自己手机里的数字藏品能有更多的个性化互动，比如说长信宫灯，未来有没有可能虚拟建模啊？这样呢，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真实感受到文物背后的那些内涵。 好的，北京时间的8:26，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的。 好，下面就是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曾奈，中新社驻韩国分社记者，常驻首尔。从2020年韩国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爆发至今，他一直追踪报道。请听故事：驻韩记者曾奈坚守一线，向险处逆行。这个故事呢，曾在2020年的4月中旬首播。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广告，之后来听故事，稍后见。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 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 垂询电话8501-5588。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是一名记者，在韩国工作。由于现在整个国家还是处于这个红色预警当中，所以像我们这个外出采访，还是都保护的比较严格，也都会佩戴口罩啊，包括戴护目镜。我今天早上呢，在机场有一个采访，现在就准备去干活。 您现在听到的是中新社驻韩国分社记者曾奈的现场报道。从2018年6月至今，今年刚30岁的曾奈就常驻韩国首尔，负责韩国整个国家的报道。2020年2月中旬，韩国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大爆发，韩国全国仍处于红色预警中。那么，韩国疫情发展的总体情况是怎样的？又分为哪几个阶段呢？曾奈一直在持续关注，并向国内发回多篇报道。 主要韩国的疫情可以说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时候，在中国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韩国其实它已经进入了一个预警阶段，但当时的预警是属于比较低度的，是蓝色的。所以从它 发现第一例病例是1月20号，一直到差不多2月中旬的时候，这一个月的时间它控制的相对是比较好的，就整整一个月其实它整个的新增病例只有差不多不到30个，但是呢大概是从2月18、19号开始，是它的第31号病人，是当时的大邱新天地教会的一个教徒，他也算是整个引发韩国之后的这个疫情爆发的一个关键点，就从他开始呢就形成了超级传播事件，也就是在一个星期之内韩国的病例增长了几十倍，大概到2月后旬的时候，他一天的峰值增长已经是将近1000例啊，那一段时间是韩国可以说是最紧张的时候，而且整个国家呢是陷入了挺大的混乱，尤其是他当时因为是一个疫情的突然爆发，所以他的防护物资非常紧缺，床位也没有啊，防护服没有，关键是口罩也没有，当时口罩全部脱销，还有甚至连这个酒精这种洗手液在大超市都很难买到，所以那段时间是他整个社会特别恐慌的一段时间，大概是从2月中旬一直到3月第1周都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后来韩国也是发布了整个红色预警，他全国采取了比较严格管控的措施，从3月第2周开始，也就是他大爆发一个月之后，韩国的态势呢出现了一个缓和，就是他从3月中旬一直到现在呢，他现在病例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尤其是在他的疫情重灾地大邱和庆尚北道呢，他也是这个疫情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控制。像韩国国会选举呢，执政党是60年来获得了特别重大的胜利，夺得了韩国300个席位中的180个，这个也是被韩国舆论认为是民众对于他现在当权的执政政府的一个管控疫情的认可。 当地时间4月15号，韩国在疫情中启动第21届国会选举。据曾奈了解到，虽然是在疫情当中，但是韩国的国会选举反而创下近20年最高投票率记录，投票结果也一反过去的经验，这可能受到韩国政府有效应对疫情的影响。韩国在疫情期间都采取了哪些防控措施呢？ 我觉得它总的来说呢，有这么几个步骤。韩国我觉得它是参考了很多中国非常成功的经验，比如说它的这个早隔离早检测的措施。韩国它的病毒检测能力非常的高，它在2月中旬就是大爆发之后一天，它单日的检测量就达到了上万人次，而且它对于整个新天地教会引发爆发的这所有教徒10万都进行了病毒检测，所以他在很快的时候呢就锁定了感染源和锁定了这个疑似人群，进行了隔离控制，这个是对他未来疫情管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第二个呢，我觉得他是从这个治疗上呢，他也是参考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也是很多的成功的一些举措，比如说中国这个方舱医院，他建立了一种韩版的类似于方舱的医院的一个这么个机构，在治疗上采取这种分级诊疗，因为他也是面临床位大量的不够，而且他确实从国家本身的情况来讲，他没有能力一下子像中国一样建立像火神山雷神山这种机构，所以呢他就是把病人按照这种病情的程度分类之后呢，有一部分人进入医院治疗，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放在他专门的一种叫做生活治疗中心进行治疗，他这样子呢就缓解了这种重症疾病的就是医护资源的短缺，这个在他治疗上现在来看是比较符合他们国家的情况，也比较有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韩国，因为它确实在整体的医疗资源是优势比较大的，尤其它在一些技术手段上是有它自己的一些优势，所以它在这种病人管控上用了大量的像大数据呀、AI 啊一些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比如说韩国，因为它社会整个的情况跟中国不一样，它没有采取封城，因为政府它没有这个能力采取如此之严格的管控，但是呢它在监控上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这种追踪病例的监控手段，比如说它要求所有从海外进入韩国的这个病例呢，它都是有一个单独的这种手机应用程序，直接是对你的这个居家隔离进行严格的监控，而且有极其严格的惩罚措施，不光是驱逐出境，而且还有这种刑事惩罚措施。另外他现在还正在考虑一个方式呢，是采用这个电子手环，直接是通过这种数据追踪，可以说是查到你的每一个行踪，你只要出了家门，他这个电子手环直接就通报给这个政府，马上就会对你进行一个处罚。 另外他在追踪病人的这个系统当中，因为采访中他们介绍了很多，用了很多大数据的手段，他利用大数据开发了不同的对于这个病例的追踪系统，而且他把每一个这个病例到底确诊的病人他的行踪路线去了哪里，他都实时的向社会公开，也是给大家实时的提供了一种预警。我觉得像这种一些手段呢，是他这次成功管控中非常重要的。 在一月中旬中国疫情严重时，韩国各界曾向中国伸出援手。三月中旬，韩国防疫物资紧缺，中国政府、企业、友好团体也纷纷捐赠。在这场跨国战役中，海外华侨华人也心系祖籍国，驰援第二故乡，为抗疫做出积极贡献。这也是让曾奈在采访报道中最难忘的。 我觉得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当地侨胞的有很多政策，比如说在大邱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特别的紧张。当时我记得采访的时候是大邱有一个当地的侨团协会，然后有一个会长，当时他个人包括他们协会在一月份的时候呢，就给中国捐去了大量的这种口罩和防疫物资。然后在二月中旬韩国病例突然爆发的时候呢，大邱的这个华人华侨的协会呢，他就把一些剩余的物资开始向当地捐赠。比如说我采访的这个会长，他自己筹措一些物资本来是留给自己和在韩国的一些家人的，但是在大邱出现严重的时候，他就把这批物资直接捐给了当地的医疗机构。当时我问他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就他当时就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一方面当然希望能够给祖籍国做出贡献，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韩国生活了很多年，他们也希望能够为韩国的社会力所能及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让人觉得非常感动的。而且呢，我觉得他们这个其实只是一个缩影，因为我在这边采访了大量的这种侨胞，这次在疫情当中中韩合力抗疫的这种故事特别的多，都非常的令人感动。而且也是我觉得在这次疫情当中中韩同时合力抗疫呢，我觉得也是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方式吧。 从韩国疫情爆发以来，一系列大型活动被取消，韩国政府要求民众减少外出，取消聚会，疫情也重创了韩国的民航业和多领域的经济。 我是来韩国之后第一次见到明洞的人这么少，这个商场里都没有人，而且很多的店铺都关了，关的最多的就是餐厅，上面都写的是停业，还有很多打折店都已经没有人了。 现在是韩国时间晚上差不多6点钟，我也是刚刚回来。第一件事肯定是扔了口罩，洗手，然后换洗各种衣服。 除了向国内发回文字和图片报道，曾奈也会不定期的拍摄视频，带大家零距离了解疫情中的韩国首尔。在你朋友圈也看到，你除了完成这个向国内发报道之外呢，你还尝试了视频直播。 就视频报道本身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因为通讯社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要拍。在当时二月份最严重的时候呢，也是国内呢联系我，想让我拍一个能反映这边记录记者生活的这么一个视频，所以后来就做了这么一个日常的一个视频，以我的视角来介绍一个驻外记者在疫情期间的一天，就是比较真实的还原了我们一天的工作状态，尤其在疫情当中一些特殊的做法，比如我们在采访中怎么保护自己啊，这些。因为对于我们驻外记者来说，其实我们24小时都是工作状态，就是随时待命。 虽然对这位刚刚30岁的驻外记者来说，疫情也让他恐惧过，但是他坦言，越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刻，越需要记者及时的发回报道。 毕竟作为一名记者嘛，尤其是越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记者的工作越忙。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让我拍视频的时候呢，选取就这种以现在记录日常的形式呢，我觉得从我来说呢，就是一种特别直观的能让国内的朋友和其他地区的朋友了解到韩国疫情的情况。另外一个呢，也是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后呢，就像我家里人朋友都特别的紧张，就是我爸我妈天天都给我打电话呀，发微信问我的个人情况，包括社里的领导同事都是非常担忧。因为确实在最开始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也特别的紧张，当时我住的这个地方附近也发生了很多的确诊， 包括呢韩国的记者当中也出现了确诊病例，我每天都接到韩国各个他的这个对接记者的一些部门给我发的提示的警报信息，一会儿这边一个确诊，那边确诊了，然后一会儿这个发布会取消了，那个发布会要求变成线上直播了。其实那段时间对我个人来讲也挺害怕的啊。通过这种后期的这个直播的方式呢，我觉得也是给国内的朋友们传递一种平安的信号吧。就是我们在当地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现在活得也不错。我在这边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感受呢，还有就是对于在疫情防控上这一块，因为在韩国疫情爆发之后呢，遇到了挺多的困难，其实尤其是在防护物资上特别紧缺。像韩国政府它现在实行的口罩的举措是按照你出生年月的尾号来买口罩，它推出这个政策很无奈，但是你可以见到它社会的这种紧缺的这种情况。然后我当时也是各个物资都买不到，后来是国内单位给我寄了一批防护的物资过来，然后解决了我的很多特别必要的需求。另外这边在韩国的朋友包括大使馆还有中资机构企业，他们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然后让解决了我们很多遇到的困难。我觉得这个让我也觉得特别的温暖。 据曾奈观察，目前驻韩的中国媒体没有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而且在韩国的华侨华人以及在韩的中国公民防护意识和相关措施都很强。 据我了解呢，在这边现在所有驻韩的中国媒体现在还没有发生任何的确诊或者疑似的病例，而且我在采访中呢，他现在在韩国的所有的中资机构目前也是没有发生这种确诊病例。我觉得这个也都是能看出来，我觉得华人华侨还有我们中国的这些强度的人员在当地是非常配合当地的防疫政策，同时也很注意保护自己。 截至目前，中国输入性病例中没有一例来自韩国，在韩国确诊的中国公民不足50人，这表明中韩联防联控有效，民众积极配合，中韩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跨国防疫合作的有效模式。作为一名驻外记者，面对疫情，曾奈也有了新的思考。 当时在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呢，就韩国的一些官员呢，他们第一时间表态对中国提供支持，比如说首尔市长，他录制了一个视频，算是第一位韩国的政要录制视频给中国鼓劲儿，同时在首尔的各很多的地铁站都播发了这种支持中国的这种视频。其实这个视频内容特别简单，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高制作的一些画面，但是我觉得它传达的情谊特别的朴素。后来在韩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从地方政府啊、中央政府，包括其实中国的很多的企业，他们也是第一时间对韩国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比如说当时首尔市他给中国大概有10多个省市进行了捐赠，但是在首尔遇到困难的时候北京呀，包括他的这种友好城市也是捐赠了大批的物资过来。我觉得是这种互帮互助的这种举措让我们觉得是特别的温暖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这次韩国的这个疫情中感受最深的。然后从疫情这块我个人来讲，因为现在韩国疫情爆发已经差不多有2个月的时间了，从疫情报道中包括在这边生活中有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次疫情呢就特别说明了，就病毒确实是无国界的，只有大家团结起来，这种团结不光说是国与国和政府之间的，我觉得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大家也需要团结在一起来抗击疫情，这个是我第一个比较大的感受。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在采访当中也接触了很多韩国的各级的官员也好，老百姓也好，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国家它确实有自己的情况，在这种面对疫情时候它的举措中其实没有所谓的通用的模板，也没有说最好的，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中国有特别多的成功经验，特别适合中国。韩国呢也是他因地制宜了很多别人的优秀的经验，然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就是有效的。第三个呢，我觉得现在因为在韩国呢，他现在疫情情况比较缓和，但是整个国家还是处于红色预警当中，面临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恢复生产，还有包括是一种整个社会心理的这种疏导和重建。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不光是韩国，各个国家都面对的。我觉得在疫情之后，可能我们需要的是自我的这种反思和思考。 你在千户之余，我去华北大理，南北虽有 继续来听故事啊。乡村医生呢是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基石。房山区城关街道东瓜地村乡村医生石志立40年来为村里的老老少少诊治大大小小的疾病，日复一日地守护着村民的健康。与此同时，他自己也是一名需要社会帮助的残疾人。那这40年来他都经历了什么呢？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认识这位拐杖医生石志立。这个故事的首播时间是2020年4月21号。 现在呢，还是这个消化不好，有点积食。 嗯，是。 脾气未到， 嗯， 消化功能不好，吸收功能不好。 嗯，是。 瞧您说的挺对。 啊， 您就是冬瓜地村这当地人吗？ 听我们村人， 听村里人说的是吗？ 大夫治得好，就是最好的宣传。 啊 啊。哎，咱们问一下，那您一般的时候直接休息吗？ 我不休息，我这礼拜六、礼拜日从来不休息。 啊，那 您什么时候来都行。 走进房山区东瓜地村卫生室的大门，一个不到20平米的诊室里站满了来找石志立大夫看病的村民，而这是石大夫每天的工作常态。 您这一上午能大概接多少人？ 多的时候20个。我早上8点上班。 8点就上班了？ 8点上班。 哦， 他们行政有什么需要，比如说找你看病，就7点半也是出来了，晚上8点下班。 嗯， 干一圈。有时候比如8点来一个病人，可能一忙活忙活那8点半了，没腿 儿。石志立是房山区城关街道东瓜地村唯一的一名乡医。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他在这里一干就是40多年，方圆几公里的村民都会来这里找他看病，而他对待这些患者也从来都是尽心尽力，不多收乡亲们一分钱。 农村嘛，就是怎么为老百姓方便，咱们就怎么去做。我这么些年出诊费、注射费，就是一些费用是不要的， 嗯， 是免费为咱们提供服务的。要钱也很便宜啊， 便宜，对 啊，你像这一大堆才20块钱，嗯，外边卖一盒就卖20块钱的，国家赔价多少我就收多少。 石志立之所以这样做，还要从他童年的一段经历说起。 我是从小2岁的时候得的这个小麻痹，刚会走又不会走， 我爸妈抱着我，背着我，还用那种小推车推着我，去挺遥远遥远，也别的村去看病去。我说干嘛不在本村看，干嘛上这么老远去看病？说咱们本村没有卫生所，也没有医生。当时我就想，我说那我长大了我也当医生。开始爸妈背着抱着上去，后来自己拄着拐棍就去上去，一直上到高中。我说咱俺现在就是在家待业呗。正苦闷时候，及时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我们家，对我说：“是你这个虽然身体残疾，但是你有文化。大队准备呢，派你呢到咱卫校去学习，学习完回来呢，做咱们村小医生。” 能去卫校上学，可以说是圆了史志立从小的一个梦想。可是梦想归梦想，现实归现实。上世纪70年代那会儿，史志立家里并不富裕。再加上看病花去了大部分的钱，想要去卫校上学谈何容易， 家庭生活很困难啊。 嗯， 干一天活连一块钱都挣几毛钱，可当时老百姓就是说父老乡亲一块他两块，有的白卖头屋给我拿10块凑钱让我上卫校。当时很多人来了，我的钱都皱皱巴巴的，做爸爸的老百姓都当着我的气节都弄好地表，因为他们是一定攒了多日子的钱呢，拿出来。当时就跟我说：“听说你到卫校学习去，家这么困难，你去了你可得好好学习啊，好好学，学好了为党服务。”当时我也很感动，他们也那种嘱托吧。 捧着乡亲们攒下来的血汗钱，史志立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感动。当时他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带着知识回到冬瓜地。因此在卫校，史志立总是把一天当成两天来过，书本上的知识一遍又一遍地看。就这样，最终史志立以优异的成绩从卫校毕业，房山区的各家私人诊所、卫生院都争着抢着要他，而这些邀请都被史志立一一婉拒了。 当时这个因为看得比较好嘛，他说你上我们这私人诊所来干就行了。后来呢，还有现在这个旁边一个过去叫红十字会医院，现在改成叫博爱医院。那医院来好几回信，还来人上我上那医院工作，也我也没去。 给您写信呢？ 给我写信。我既然当初选择了赤脚医生、乡村医生这条路，我说我永远不离开这个冬瓜地，永远为这个村民的这个健康服务。 作为村里唯一的一名大夫，史志立就是村民们的救命稻草，头疼脑热都来找他问问。史志立经常一个晚上也睡不成一个安生觉。回想起当年那段岁月，史志立和他的妻子依旧是万分感慨。 像这八几年，这一天夜里有人出去2回3回，因为他那个是没条件，你上医院怎么去啊？去不了啊！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黑白日，谁叫你得去啊？ 挺艰难的，挺艰难的。这么说嘛，刚开始没车，俺结婚时候连个自行车都没有，那时候。都是泥坑子，一踩那泥，鞋都是泥，一波一波一波一波一波扭的脏。 有一年，我刚躺，就有人敲门说：“师大夫，您醒醒，说您快上我们家看，我们这孩子烧得跟火炭似的，你快给看看去吧。”当时拄着拐棍儿，本来这地面原来就不好走，下了雪更不好走。原来这点路，要是平常日子要是不下雪走，有10分钟5分钟就到那儿了。那天我走了20分钟，快半小时了，好不容易到他们家了。外边穿的棉衣都湿了。 等见到孩子，史志立发现病情容不得他歇息半分。 孩子一看那孩子躺在床上，那小脸烧得通红，一试表40度。那搁现在呢，你赶紧去医院吧。那人你让他上哪儿啊？ 而且那么晚了。 那晚了，当时双管齐下嘛，打一针退烧针，用那酒精给擦擦。山羊说：“史大夫，天这么冷，雪这么大，我送您回去吧。我是这么走的，我怎么放心呢？”我说我得看着您的孩子，一边擦一边看着，要么过了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那孩子烧退了，我这才放心离开他们家。到外边一看，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天都快亮了。 在村里做大夫，不管是中医西医还是儿科心血管科，什么都得会。一些头疼脑热的小病，史大夫总能想办法化解。如果碰上什么难治的大病，史大夫也总是竭尽全力。 就是有一回下着大雨，就是夏天嘛，一个人找我说我妈有病了。我说怎么了？说突然间半个身冻死掉了。后来我就赶紧去了，我一看呢，当时得了半身不遂，就是那种脑血栓。当时他已经昏迷了，当时呢我给他扎了点针，给他灌了4小酒精，他心脏还不好，就心脏病。这是当时我的疾病啊，可是当时你得处理，你不是说你们上医院吧，快走吧，那半路上出问题，咋不能出问题你没负责任的。 当时我又不考虑什么这个出险风险不风险的，现在只能救人呐。 嗯， 当时这个送到医院以后呢，得带着我说当时处理就对了，如果要不出去半道就没了。 不惧风险，排除万难，这样的努力不仅赢得了百姓的口碑，也赢得了大家的心。很多乡亲都把石之力当成了自家人，嘘寒问暖。 这是一峡井那边一山顶一个这个村民在那看病送给我的，就是喝了喘气那种气管炎，他在山顶瞧不好，他上我这瞧了，甭管我给他吃点什么药，他说这药挺好，还不贵。当时我拄一拐棍是那杨木，那种东西特不结实，说您这个棍子不好，说那管万一要是折了，把您摔了吗？他说我们山里头有一种木，那种东西，他那个弯了，他不也不会折了。说您拄着不是多好呀，保护您的身体呀。所以这么多年了，我就一直拄着。 嗯，您这用了多少年了？ 起码得够15年了。 当了40多年的村医，石之力也没攒下太多的积蓄。十几年前，为了方便给乡亲们看病，他买了辆3轮摩托车，跑遍了周边各个村庄。车是用坏一辆换一辆，而他们家那个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石之力却从来没想着要换一个。 国家不是开不了工资得了， 能够您生活就行了。 够了，不能多让你给老百姓增加负担了，不能多挣钱。 一钱料里够花就得了，什么叫多呀？我说你一盒药挣1毛2毛5毛，你能挣俩就得了，自然出去给你一天上班都饿不住就行，有什么要那些麻呀？大伙也挺信任你，干嘛坑人样的给那药都不就坑人样的吗？真的。 面对乡亲，石之力总是面带微笑，而对于未来他也有自己的忧虑。 将来我要上岁，谁来为找个接班人都不容易啊，很忧虑的。所以我准备找一徒弟，第一是人的这个人品，就是真愿意扎根农村为村民服务，我愿意培养永久牌的。 是，那您就万一找不着怎么办呀？ 找不着我得把我身体练棒了，我继续干呢。你领导告我说嘛，说我现在干了40年，让我准备再干40年，我都快80了。 嗯， 后来我说您说的对，人这一生嘛，应该有这种豪情壮志。 这么多年的努力，有谁比我更了解你？为了神圣的使命，奉献着青春和热情。每个清晨和夜里。 好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呢就是这样啊。节目编辑程强、赵一阳、钱冰冰，主持人曼宁、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稍后呢，您将会听到由于飞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明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咱们明天再会。 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奇迹，战役远兵我只是千里，我们不一样，燃烧着从此投生的信仰，我会在这里，在这里守护你。我们不一样，点燃生命展开爱的翅膀，流浪的时候今生这么多年的努力，有谁比我更了解你？为了神圣的使命，奉献着青春和热情。每个清晨的夜里，责任指引着我前行，只因为这一份爱还在原地。一双手散发心灵的香气，一颗心不负这一生白头，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奇迹，内战役远兵我只是千里，我们不一样，燃烧着求死不生的心，在这里，在这里守护你。我们不一样，点燃生命，展开爱的翅膀。流浪的时候，真生还会向往。